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九集， 江晨在吴军病房里住了20多天才出来，期间他做了手术，把复发的问题解决了，只是经过这一折腾，先前好不容易养的一点肉又没了。研究小组心疼得不行，让两个 AI 专门盯着他吃东西，担心他沉迷游戏，他们还给他规定了时间，上午2小时，下午1小时，晚8点睡觉。江晨觉得这个8点太反人类了。 你们8点睡吗？ 工作人员不答，拿着镜子正对他，让他自己看看他这张消瘦又瘦弱的脸。江晨看了看，点评： 延迟依然能吊打90%以上的人。 工作人员竟一时无法反驳，于是翻出他以前的照片，给他做了个参考，免得他太膨胀。江晨沉默了一下： 9点半， 8点半， 10点， 还有这样讨价还价的？ 工作人员看向旁边的两个 AI 下达指令： 哭。 小护士的哭声此起彼伏，效果成倍增加。双方各退一步，最后敲定9点睡，不过晚上依然不能打游戏，他们怕他亢奋了会降低睡眠质量，他可以在看电影、听歌和让 AI 念书中做选择。江晨点头同意，戴上久违的眼镜进入了内侧，眼前是熟悉的高山，崖底的鲜花已经消失，可能是放置的时间太久被系统收回了，也可能是被某个人放了。他挑了一个野区，慢条斯理地往前走。 20天没来，那个阿和倒霉催的战神剑客怕是都离开了领域了。 如今这里荒无人烟，他打了半天的怪都没能再见到一个活人，便干脆去跑任务，好歹能听听 NPC 说话。2个小时一晃而过，他被小护士喊下线，带着他们出门散步。20多分钟后，魔族领域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方景行慢悠悠地转了转，依旧没见着封印师，便摘下眼镜去吃饭了。 I 的 5 掉下热搜后，他就没有再管，诚然他可以转发那条状态，激将地问一句：你是不敢见我吗？但过犹不及的道理他懂，说太多就会显得刻意，有逼人现身的嫌疑，何况也没这个必要。就像他那天对谢成言说的，封印师如果不厉害，他折腾这么一出不会有什么损失，同理他找不到人也不会怎么样。自家俱乐部的选手实力都不弱，训练营也有几个有天赋的新人，并不是非那个封印师不可，所以能签就签，不能签他也不强求。 人与人之间讲究一个缘分，有些人注定有缘无分， 不能签他也不强求。方景行向来看得透彻，不是个会钻牛角尖的人，只是偶尔想起那封印师游刃有余的样子，总觉得有些可惜，因此有空会来这边转转。他想过几种可能，一是那小子有事儿，一直没上线，二是看见了热搜但出于某种原因不想搭理他，三是没看见热搜也不是真的有事，更没有消失，而是他们遇不见。 遇不见想加他为好友只能搜 ID， 可是我没记住他 ID 啊。 当时他们刚认识，他只是随意的看了一眼，压根没往心里记，加上内测的模糊搜索功能貌似出了毛病，结果就悲剧了。好在他多少有一点印象，便排列组合试着搜，可惜直到现在也没搜出来，只好空闲时四处逛逛，想试着偶遇一把。不过这个概率很低，因为游梦实在是太大了，单是各族的领域就囊括了一个主殿和三座小城，更别提外面还有更广阔的公共区域。这么大的地图，目前只有1000多个人玩，靠运气偶遇简直难如登天。不仅他难， TQ 的两位新人也难。风景行还专门拉了一个小群，示意他们见到人的时候吱一声，两位新人不敢不从，都答应了。这些天下来，他们交流的次数越来越少，聊天间隔也越来越长。他知道，再过一段时间，等心里的那点惋惜消失，他连逛都不会逛了。 也不知道那封印师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 方队坐在餐厅等饭，支着下巴无奈地想。江晨这个时候正在吃饭，饭后听小护士念了首诗，放了段音乐，他便午休了，睡醒后就继续玩。日常作息渐渐规律，身体慢慢恢复，他的气色一天好过一天，游戏也升到了30多级。唯一让他觉得有瑕疵的是这内测被他玩成了单机。他当过网瘾少年，知道圈子里的人都是夜猫子，上午基本昏迷，中午和下午陆续起床，然后吃个外卖，半懵半醒地爬上线，晚上才彻底精神，完美的和他的游戏时间错开了。偶尔他也会看见有人在世界频道冒泡，没等想好要不要插嘴，话题就结束了，重新变得安静。来回三次，他就连看频道的兴趣都没了。或许是运气不好，也或许是他的路走窄了，更或许是他每天玩游戏的时间太有限，玩了近一个月，他见过的活人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，且每次人家都有事儿，匆匆而过，只留给他一个潇洒的背影。眼看内测即将结束，他懒得再练级，找了一个风景不错的地图当做旅游了。与他的自闭相比，方景行的内测生涯十分丰富多彩，他朋友多，干什么都有人陪，起初他上午还会进来一下，想找找人，后来嫌冷清，便把上线时间调到晚上，只不过他不熬夜。这天他告别一群朋友，准备下线睡觉，临走前按照惯例随手写了一串符号，按了搜索，瞬间只见一个透明的屏幕出现在了眼前，上面是简单的介绍， ID还是那串看不懂的火星文，职业封印师，等级53，是否在线？否。试了这么久，他都不抱希望了，没想到竟能峰回路转。他看着这个可怜的53级， 估摸那小子真的是有一段时间没上过线了。查查他下线时间，今天下午4点多。 方队冷却的心思顿时活了，刚进游戏就遇见他，虽然中间把人丢了，但内测结束前又重新找了回来，这是要再续前缘。江晨转天一上线就收到了未读消息，他伸手打开，对上了一块透明屏，玩家啊，请求添加您为好友，备注 兄弟，我一直在找你。 江晨挑眉， 真是一个人凄凉久了，现在看这货都觉得慈眉善目了。 他下意识想同意，但转念一想， 内测今天就结束了，设备还得还给我那外甥，不知道内测的数据会不会保留，没必要加个好友，何况上次分别时算不上愉快，谁知道这货找我是什么心思，还是别给外甥添麻烦了。 于是他点了拒绝备注。 D-U-C-K 不必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